各位朋友大家好，癲狗日報電子版自去年3月18日創刊以來，眨眼眼又過了一年了。在過去這一年，我們很多謝大家一直以來以月費支持我們癲狗日報和癲狗馬經的運作。接下來這一年，我們癲狗日報上下都會繼續努力和大家緊貼時事，而我由達主編的癲狗馬經會一如過往，除了為大家繼續提供高水準的賽日貼士外，亦會提供世界各地的賽馬資訊。大家記得登入 mad.hk， click 入去癲狗馬經，就可以睇齊曬我哋每一日為大家準備癲狗馬經嘅所有內容。最後，希望大家繼續以月費支持我哋，每個月兩嚿水。多謝大家。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主席，港共政權暴政禍港，肆無忌憚，不到四年的時間，就將一個一流的社會制度摧殘到第三世界的水平，更不惜与青年对着干，令到蛙儿蛙变，以死相搏。青年没有安稳的收入，居无定所，亦都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前途黯淡。到了时日学丧，如及与皆亡的时候，他们自然奋不顾身，一往无前，反抗暴政。他们用砖头铺起了社会的前路，用火焰照亮了大家的生命。石头与火从来都是对抗极权、开拓未来的象征。香港的青年不忍见我城沉沦，于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武抗暴。雨伞革命、光复运动，到今次的旺角鱼蛋革命，他们一直抵受统治机器的打压，自罕争取民主的政党政客亦都忙不迭与这些青年割席，和港共政权同一口径谴责暴力。 好，剪到甩甩漏了，不讲了。这个是2016年的2月我就讲了。咁後屘我就講個暴，呢個唔係暴動嚟噶嘛，你要調查噶嘛。 嗱，我想強調一樣，頭先我講嘅就係民主派當其時講啲咩咧？你而家呢樣嘢有講啦，朱凱廸有講。 忙不迭割席係嘛？ 你嗰陣係第一時間割席啊嘛。咁呢個民主派係要解釋嘅，呢個係要解釋 嘅。屌你老母！你咁嘅柒頭睇我哋啲節目，成日喺度奇奇格格啲咁嘅黃絲，又話我哋屌你老母，淨係識鬧民主派。喂，你屌你老母，就斑斑歷史事實擺度噶嘛？屌你老尾真係啱唔啱？即係所以你香港邊有撚得救啫？有啲咁嘅柒頭泛民主派，有啲咁嘅柒頭支持者，係嘛？你我成日講，你搞我冇撚用嘅。你啲咁嘅即係黃絲五毛喺個網上搞我，有咩用咧？我又繼續可以講。屌你啦！咪又一樣有影響力，咁你點咩？你講有個柒用咩？你係咪嘥鳩氣？係咪最撚叻啊！嗱，八婆，屌你老母八婆！屌你咩幾撚低水平啊！今日即係我哋食飯同兩個高人喺度傾，就研究屌你咩？即係胡志偉點解會歇斯底里去鬧呢個林鄭月娥？ 八婆， 屌你乜八婆係嘛？唔死都冇用，咁即係研究咗好耐，大家都不得要領，屌你係咪真係都冇辦法研究到個結果出嚟？究竟個原因係乜嘢？系嘛？咁啊嗱，其实呢段片咧，大家可以上网揾嚟睇啦。我哋唔好再播啦，唉，费事麻烦。即系我意思，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即系当初发生呢件事一个月之后，嗱，呢个系立法会大会，嗰个系咩场合咧？之前仲有个保安事务委员会喺度讨论旺角事件，系咪？咁嗰班建制派咧就一味系谴责暴力，民主派又谴责暴力，屌你咪！跟住咧就建制派话系暴动，民主派就唔捻出声 ，OK？咁小弟咧就一個人就力抗，屌你老母嗰啲建制派，屌撚到佢塌皮。又係工聯會一出聲，我話你啲咁啱狗雜放，我話你啲工聯會屌你乜放炸彈啊！你嗰個就暴動啊，殺人啊，係咪？而家掟磚頭點撚叫暴動啊？係咪？我哋就聲勢力竭。如果你當時嗰啲民主派大家肯同心協力喺度同佢哋攣過嘅時候， 係咪啊？個情況可能都會唔同啊嘛。 係㗎，可能阿天 係谷撚氣㗎嘛。而家係講起就係、是、你屌你老母成日話我講舊事，我唔撚講舊事，啲新事有咩值得講啊？而家問我聽係咪？温故就知新，我一定要攞翻舊陣時啲嘢出嚟講，就睇撚到你呢班仆街點撚樣衰法啊嘛？係咪啊？而家香港搞到今時今日咁，你哋冇責任嘅咩？你估全部賴人嘅咩？点解呢班僆仔要可以坐咁捻多年监呢？你话俾我听，屌你咪打家劫舍啊，系嘛？ 嗱，仲有一个暴力嘅问题啦。德国政府点解睇呢件事唔系当一个暴力事件？点解人哋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呢件事？吓，咁呢个系证明了一样嘢，就系德国系经过咗即系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洗礼。他看這些問題呢是真真正正從為一個即是比較所謂 universal 的人權的一個這樣的角度去看這件事，就是當一個社會他受到那個統治者的極權壓迫的時候，人民是有權用任何方法是去保衛保護他們自己的權益。所以德國基本法，德國也有基本法過， 德國是叫 basic law， basic law 第一，即係佢嘅憲法叫基本法嗰啲，基本法嘅第一條就係人嘅尊嚴，佢唔係講德國人嘅尊嚴，係講所有人嘅尊嚴。 Human being 都不容侵犯。咁所以你泛民喺當初呢個割席嘅呢個行為本身， 好撚可恥嘅真 係。即係講到嚇，即係點樣？ 最早就係嗰次光復行動，係 就 是、屌你啦！咩連啊社民連啊陳志全嗰啲出嚟啦， 全部嘛，係啊！ 屌你咪即係陳偉業坐喺度開記者會最撚大聲啊！屌你咪譴責暴力啦，係咪？屌你啦咩？而家你就温哥華做預工啦，係咪？屌你啦咩？嗰啲被你譴責嗰啲而家坐緊監啦， 係啊！你回头一望，所有呢啲咁嘅行为，譬如割席有任何嘅行谴责又好，其实出于个动机唔系个政治理念啊，系你惊你自己嘅政治资源俾而家俾呢班咁后生仔抢咗去。所以抢咗意思就系，当佢有一日呢班后生仔去选嘅时候，你哋唔够佢选啊嘛。你讲出嚟啲咪全部 完全就系从私利思考出发嘅，我话俾你听，佢唔系睇嗰个即系公 嗰件事，嗰件事本身嘅事， 从私利，哇！屌你咩？而家本土派崛起咯，跟住我呢啲委会俾啲后生仔抢捻晒，所以啲人 DQ 咗参选资格，最捻开心就泛民啊嘛。 系啊， 咁而家到最后嘅结果，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啦。你唔肯跪嗰啲咪 DQ 你咯。所以长毛你应该系屌你有冇求人得人啊？你又代表唔肯跪啊？跪咁咪 DQ 你咯，系嘛？屌你乜贵嗰啲就全部入去咯，可以选咯。喂，未来嘅立法会就系咁噶啦，你所谓反对派就肯贵嗰啲咪全部入得咯。 嗯， 即系贵嘅意思咧，就唔系叫唔系话你做奴才投降，系你跪着咁样去争取民主，就唔系站起来争取民主，亦都唔系屌你老尾，即系有武力咁样去争取民主，系嘛？你跪喺度一路跪住咁争取民主，就咁解啦。呢、這個跪著爭取民主是一個大陸人教我的，不是教我，即係佢講對我有啟發嘅。佢話：你們在香港是站著爭取民主，如果我們要爭取民主，我們要跪著去爭取。但係大陸咧就跟住嗰句嘅潛台詞咩？連跪著爭取民主都唔得。OK， 咁而家我哋香港咧就由站著爭取民主就變成跪著爭取民主，係嘛？跟住就會淪落到跪著爭取民主都唔得，係嘛？即係呢條底線再破埋咧，就係咁先啦，係嘛？所以今日即係大家睇到報紙全部頭版做呢段咧，其實都有道理嘅。無論你係即係嗰啲報紙或者媒體嘅立場係乜嘢，咁呢段新聞即係從嗰個新聞價值嚟講，係嘛？佢當然係要做頭版。 佢哋而家好似話一個講法，就係九七年之後第一個 政治庇護，政治庇護， 第一個獲得政治庇護嘛。九七年之後， 你就算之前蘇更哲，佢都係九七前啊嘛。 係啊， 佢唔係九七後嘛。蘇更哲係獲得加拿大嗰個 political asylum。OK， 佢都係九七之前啊嘛。嗰陣時何俊仁就笑鳩佢啊嘛，劉山清嗰啲係笑鳩佢啊嘛，係咪？即係成班喺度笑佢噶嘛，你明唔明啊？嗰陣時我撐佢噶嘛，喂，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 所以啊， 屌你老尾真係， 你跟住又話佢呢個人身份好複雜啊，佢又唔係反共啊，咁點解咪佢噏甩埋呢啲嘢？幾撚黑人憎人啲？喂，人哋去到加拿大屌你啦，咁樣一支公係嘛？屌你咩？佢就係唔撚相信你香港九七之後會有言論自由係嘛？跟住就將自己過去寫嗰啲反共文章係嘛？咁佢都係按照即係人哋申請政治庇護嗰、那個係嘛嗰、那個程序去做，佢個加拿大政府就批准咗佢嗰個 political asylum， 而家佢就加拿大人係嘛？咁嗰陣時咧，就我最記得噶啦，何俊仁又寫文章笑，即係批評佢，連侯山青屌你啦，咁即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屌你諗自己坐撚完，即係大陸嘅監又喺度笑佢，係咪？即係佢意思就係我先比較資格，咁你唔去申請，因為你愛國啊嘛，你哋屌你老母全部都啱唔啱啊？係咪？我作為一個仍然認同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合法性嘅人，屌你咩？我點可以接受你啲中國人去外國接受政治庇護咧？佢哋個成個理念係咁啊嘛，你明唔明啊？唔係點解提出民主回歸啫？呢班人係嘛？包括而家有啲港獨青年啊，啲喺度搞鳩我啦，包括呢啲盧斯達啊、楊日朗啊呢啲咁啊，即係通通都係咬春袋，不過我春袋用鋼做嘅，OK。但係你可唔可以話我屌你老母？就算你話啊，我哋屌你，如何如何，你喺度講我呢、這個台，所有而家呢啲咁撚出名嘅人都喺呢個台出嚟嘅。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乜真係 梁天琦喺呢個台出嚟？黃台陽係咪呢個台度做節目出嚟啊？陳浩天係咪呢個台啊？咁呢三個係咪而家最有代表性啊？嚇、最撚出名啊！出名過你盧斯達啦！你真係唔好意思啦，係嘛？出名過你楊日朗啊？係咪咧？係嘛？咁你楊日朗都喺度做節目啦，係咪？屌你，盧斯達都喺度做節目啦，係咪？盧斯達第一次做網台邊度做啊？閉台。咁你話我咩啊？你話我咩先？喂，我冇收你做僆喎，我屌你咩做節目，從來冇干預過你，所以你呢班人係冇良心啊！你知唔知啊？後生仔細細個就冇良心啦，係咪？台長同我有干預過你咩？屌你老母作古仔係咪？我都唔撚同你哋辯論，嗱，我真係想講一個事實，呢啲人喺邊度出嚟㗎？我要背負一個屌你老母喺特區政府共產黨心目中，我係一個屌你老母黑後台、明後台，屌你老母閪，咪港獨嘅黑手，屌你老母真係港獨嘅教主，屌你老母呢啲全部扣喺我頭上，係咪？23條一嚟，我俾人拉去坐監啦！我屌你老母，你仲計我？我哋基于一个好简单的言论自由，系咪啊？讲完啦，你哋啲主张我不嬲都唔同意，我从来唔会同你辩论，系咪啊？我觉得你系弱势，我仲同你辩论，要恰鸠你，系咪啊？你要同我辩论都得噶，系咪啊？冇问题噶，但系我唔会同你辩论啊嘛，就系、是、唔会同你辩论嘅原因好简单，你系弱势，你系被打压嘅人啊嘛。主張港獨嗰啲下場好撚悲慘啊！將會係啱唔啱啊？如果你付諸行動係嘛？嗱，你鍾漢林又俾人拉咗啦係嘛？必然噶嘛呢個係。所以我2017年寫嗰篇文咁長，就話大家喂，你而家要韜光養晦，要忍，唔好撚同佢撞，癲撚咗噶啦呢個政府，唔聽係嘛？反轉頭為咗少少屌你有冇私怨？你就喺度反面，屌你老母好學唔學咁啊！你咪好撚可惜咧，係咪？我從來都唔會同你啲人去鬥爭嘅啦嘛，大佬又冇權力鬥爭，又冇利益嘅鬥爭，乜撚都唔係。 拗贏你又如何咧？ 拗贏你如何？我一個退休老人，屌你仲有一個平台喺度，每個月要使，屌你老母即係支出講緊去到超過30萬，屌你咪搞一個咁嘅撚屌網台，係咪？你老尾仲要成日俾人鬧，咁我屎忽痕咩？係咪？屌你老咩！我仲系俾下射馬貼士啊！屌你寫下稿啊！我就真系使唔撚曬啦，每個月啲錢。屌你老尾真系使撚咁辛苦啊！喺呢度又要出糧，又要交租，90幾樣上網又要俾上網費，幾撚多雜務開支啦、啊？問下呢個 Barry 媽頂唔頂得住一兩個節目？屌你老尾啫！要租地方，唔係咁佢就頂住佢做生意啊嘛！你要揾多啲人買骨灰啊嘛！佢啊大馬。佢都仲有呢啲人，我哋冇噶嘛，我哋面皮薄撚個閪，屌你老尾真係，仲要俾你啲人喺度指手畫腳，係爭在未喺街度打柒我啫。 就是一個言論自由啫嘛。你話啦，呢班人係咪出呢度？嗱，你而家又可以攻擊我嘅另外一班人，包括啲建制派啊，包括啲泛民主派嗱，呢啲所有搞撚亂香港嗰啲人咧，就係 Radio 出嘅。好啦，搞撚到而家咁撚大風波咧，又搞逃犯條例咧，又同 Radio 有關嘅，你可以咁樣講啊，串聯係嘛？啊！你唔撚搞個陳浩天出嚟，係嘛？咁啊冇呢個港獨問題，係嘛？又唔會屌你尾，哇！又進一步收緊。 你冇港獨。 嗱，呢啲就係李柱銘爭呢個黎智英嗰啲mentality 啦，我話俾你聽，完全係咁樣諗法噶，佢哋係。 咁但係而家都要改啦。而家都要講，而家都開始講第二樣嘢啦。問題就是、不過你講第二樣，即係之前你全部要忘記曬以前講過啲嘢啫嘛。 休息一陣。